好的时候陪你度过，难过过了变晴朗了，我却走。 你拯救我的寂寞，我的痛，我的梦，在你的面前我不必保留，还来不及对你说，知道的我的心痛。 你的好，你的坏， 我的脾气你最懂。 我不要你来看我。 明天的以后我们会懂，失恋的挫折让人变更成熟。 我对你感觉胜过爱情， 因为有你给我勇气，给我用不完的运气。其实也想好好爱你， 只怕到最后不小心 让你伤心。对不起，我对你再好再亲密都不能在一起，最后看你在别人怀里。 有天我会 我并不是你的唯一，还微笑祝福你。拯救我的寂寞，我的痛，我的梦，在你的面前我不必保留。 我从来没对你说压抑的我的心动， 我的好，我的坏，我的脾气你最懂。 我不要你来心疼我， 明天的以后我们会懂，失恋的挫折让人变更成熟。 我对你感觉胜过爱情， 因为有你给我勇气，给我用不完的运气。其实也想好好爱你， 只怕到最后不小心 让你伤心。对不起，我对你再好再亲密都不能在一起，最后看你在别人怀里。 有天我会找到我的唯一， 还微笑祝福你。 爱情中让人折磨， 所以我们才选择做比情人更好的朋友。 我对你感觉胜过爱情， 因为有你给我勇气，给我用不完的运气。其实也想好好爱你， 只怕到最后不小心 让你伤心。对不起，我对你再好再亲密都不能在一起，最后看你在别人怀里。 我并不是你的唯一， 还微笑祝福你。